我要先来录开头啊，啊，你帮我录一句。 好啊。 女人会好奇， 男人会勃起。 靠腰是有共鸣啊！ 真傻笑。靠背。 欢迎收听淡化鸡汤，我是汤汤。 大家好，我是 Mass。 然后上次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成长背景嘛，还有为何要做 Podcast。 对啊， 我们有讲到，因为如果说做起来好像还蛮赚钱的，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赚钱之后我们两个怎么分？ 这不是 没有，对不对？ 完全没有想过、啊 很好，就是因为你没有想过，所以我才找你录。 靠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啊、我自己是比较应该就是应该说 没想法就对了啦。 我是觉得就是、 嗯啊、其实啊，我都已经想好了。 嘿， 啊，你放心，就是绝对也不会亏待你。因为这节目是我弄的嘛。所以照理来说啊，我一个人自己全拿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嘛，对不对？对，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不爽嘛。 对啊， 对不对？合情合理。我要讲的就是 嘿， 如果你像大蛇丸一样爆红了， 对， 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你如果本人比我还要红的话，就是在这个节目你比我还要红的话也不会有分钱的问题。 嗯， 因为厂商来找你一定都会先透过我。 对， 我就先跟他们谈，所以钱一定都是我这边谈好之后，我再拨给你。 嗯， 对，啊，至于要拨多少、嗯，那是我的问题。 靠北， 这是我的事情就对了。 没关系，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直接讲啊，在这边就是，不管是频道赚钱，还是你自己个人爆红，你个人爆红，你就是我的印钞机啊。 对， 我就是你的经纪人。 好 ，OK 了啊、 哦，那没关系，到时候再多帮我找一点妹子， 找一点妹子，对不对？没问题，没问题。 我好像只有妹子就满足了， 就这样，OK 了 ，OK。啊，我们上次因为聊到一些成长背景啊，但我今天想要补充一些我们就是有关当兵的部分。 哦，当兵， 对对对， 是， 对，我觉得当兵是每一个男生都会想要，我觉得当完兵之后，每一个男人就是，每个女生都会说，你们男生到底当兵到底有什么好聊的？你有这种情况吗？或是刚当完兵退伍没多久，可能女生跟男生的聚会，就是有女生有男生的聚会，然后男生就会一直聊当兵， 嗯哼， 然后都会聊得很开心，然后每个男生都会呛说什么，靠，我跟你讲，我当超硬的啦，怎么样怎么样，blah blah blah一大堆。 对， 嗯，那你自己呢？ 我其实遇到这种问题我都不太敢讲话。 为什么？ 因为我当的是很爽很爽很爽的爽兵，虽然我讲出来，可是我每次讲出来都会被大家呛。 是啊、 哦，对，因为他们都会说我多操啊，我们那一脸啊， 嗯， 多硬啊，那个都还要跳炮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欸、等等，我们先讲一下，你是什么兵？ 我是海巡。 哦，你是海巡。 对， 海巡是穿蓝色吗？ 没有，穿橘色衣服在海边走来走去。 啊、哦，橘色衣服哦。 对。 所以要上舰艇吗？还是什么？ 那是洋巡不一样，那个是自愿役。 哦，那是自愿役。 对，洋巡。 所以你们就是一直都在海边、 嗯。就是我们就是海边，就是例如说，你看有个小港口，有渔船不是要进出吗？ 嗯， 我就在旁边负责登记的那种兵。 就这样子，每天的工作。 对，每天工作就是登记，然后要跳进去看有没有走私品。 跳进去哪里看？ 船里面看。 哦，那 对啊，看他船的大小。 什么东西叫做走私品？ 像毒品啊，或者是那种、 嗯、啊，真的有看到过吗？ 有些听说有些渔民会夹带，但我这个哨所没有。 哦，就是 因为 没看过。 其实你要看哦， 嗯， 这个讲的真的蛮专业，就是那船有分大小，有像竹筏的， 嗯， 那有那种专门就是比较大。 竹筏就是几根木头捆在一起那种吗？ 哦，它其实 它站在上面滑的那种。 不是、哦，就是它有点造型有点像竹筏，它就是下面一塑胶水管排，就是一排一排一排的接起来。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小的电动马达、 哦， 然后可以转的那一种，那种小竹筏， 大概上面可以 坐载几个人啊？ 就是一个，反正那个都通常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而已。 对，那个就是渔民没有钱买什么船，然后买那种小型、 okay. 小型竹筏。 嗯嗯嗯。 然后就是这样出去，那种就不用跳 哦， 因为真的很明显，就是那个你怎么藏东西 ？OK， 对不对？ 嗯。 然后像那种就是再大骚一点，里面有一个小屋子的， 嗯， 那种你就可能要进去看了。 哦、oh, 就 是，就 是稍微寻一下，看 里面有房间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啊。那你有看到里面有床吗？ 床没有。 哦、没有。 通常那种近海的不会有床这件事情。 啊，所以就是去里面看看，就是搜一下搜一下这样。 我们都是目视而已，我们不会真的去搜，嗯、因为我们都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菜鸟兵， 呵呵 他们说啊你们看看就好了， 哦、 不然等下被打怎么办？ 哦，那你那个时候是你抽到就直接抽到海巡？所以你有去成功岭吗？就是新兵。 我新兵是在大内。 大内在哪？ 你有听过大内高手吗？ 有啊， 就是在那个台南那边。 哦。 我们旁边是新营。 啊，新营我知道。 那时候我们庆幸的不是抽到新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营超多鬼故事。 哦，是哦。 对，但是新营很爽，因为它离我们大内的营区有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大内为什么硬的原因，是因为比较大的长官，像是上校他们。就是住在我们那边， 嗯嗯嗯， 所以我们那边的训练跟任何的事情都比较严格 哦，所以但是你们那边也算很爽了、 啊，在新训不会很爽 啊，新训你没有很 爽，我们抽完签出来就是分发之后才开始爽， 就开始爽，所以你那时候抽签就是哦，你是海巡，但是还是要去新兵，就是还是要去新训， 对，还是要、 就是、新训就一个多月嘛， 对，就是新训一个月，新训我们是最后一天都是在抽签嘛，抽兵种。嗯，就那时候抽到的、啊， 抽哦，你是新训完之后抽到海巡就对了。 对对对。 那所以你原本军种是什么？海军？ 陆军，陆军。 哦，陆军。 对。 哦，所以海巡算陆军的。 没有，他那个是分配的。 哦，分配。 就算你是陆军，海军好了， 你也是有抽到海巡的可能就对了。 对对 对, 對。 哦，所以刚开始的兵种没什么关联就对了。 没有什么关联。 哦。 反正就是我分配之后就是海巡，那之后人家问我兵种，我就只能讲海巡。 哦。 对，因为我也不是陆军啊，我就是隶属于海巡署吧。 嗯嗯嗯。 对啊， 我也是陆军。 哎， 啊，我新训的时候在嘉义中坑。 中坑，我没去过那边呢、欸。 那边正常人不会去啦。 好。 啊，我们那时候在嘉义中坑嘛，然后嘉义中坑其实它有分南营北营。 对。 啊，就是那边有一个说法是，南天堂，北地狱。南营的都很爽， 对， 然后北营的就很超。 为什么？也是因为主观在那边。 好像就是一个传统，北营就真的他们传统就是很超超出来。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不是要单战，新兵单战是什么？还是那个叫什么单战测验？ 哦， 什么 对对 对， 对 不对？提枪然后往前走，然后跑怎样？对不对？就是要 你们有做吗？ 有啊，都嘛新训都嘛要做那个。 哎、欸，可是后来你们有考那个吗？ 有啊，我没有考啊，然后我都忘记啊，我都是跟着前面做，然后就跟着做啊，管他那么多。 我们有考，但我们没有去做那个，我 还有挖、就是、挖土堆嘛，什么推推挖挖还是什么的， 就是还要什么下壕沟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口诀啊。 我们那时候没有下壕沟，因为原因是因为刚好台风过后，那边整个大积水，干、超好险的， 就是 pass 过去了， 对，那个就 pass 了、然后剩的像那种戴阳防毒面具啊，然后被就是单兵口诀啊那些都被 哦 都有。 说到戴防毒面具，我之前发生一件，那时候已经下部队了，然后发生一件超好笑的事情，就突然有一天早上，连长就突然说集合，然后全副武装，戴防毒面具， 对 ，OK 好看，然后就全副武装，五分钟后连集合场集合，好就集合，集合完毕嘛。好，然后就突然说状况有毒气，那最好你就要防毒面具就要戴上嘛。然后防毒面具就是侧背嘛，在大腿旁边嘛。 对， 一拉开，一拿出来防毒面具就说靠腰， 这样 我里面是瓜子 啊，什么瓜子？ 就是黑色那种瓜子啊，就是 可以吃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里面会有瓜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去赢，就是。那是什么莱尔富还是什么？那个 营站 去买东西，然后我们就是藏啊，我就把它藏在那个防毒面具袋里面，我完全忘记里面有瓜子，一拉开，然后瓜子全部撒出来， 那怎么办？ 靠腰干，然后防毒面具重点是防毒面具根本不在里面，然后连长就说：“你各位啊， 真他妈的过得太爽了，是不是？就是有一次，对啊，你讲到防毒面具，我就想到这个超白痴的 啊，有被处罚吗？ 就被定了一下啦，哦，还好啦。对啊，我其实不怕被定，当兵就是这样子嘛。啊，你被骂，其实他就是连带做法， 对，就连做法， 对，他是连做法，所以你就尽量小心，就是你不要当最出头的，也不要当最后面的那样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印象中，我新训的时候，我唯一最怕的就打靶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士官长很凶。超级凶，就有点像消告，然后每次来的时候，他就是干你啊，鸡巴，怎样怎样，你各位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就开始骂。 哦，这应该是当兵当到气消的那种。 对，但是他很少出现，所以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 就皮要绷紧， 对，皮要绷紧。然后他唯一，他最最最一定会出现的就是打靶的时候， 对， 他很 care 打靶的成绩。 对， 好，可是那时候我们打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 什么？ 就是。前面的一批会站到前面嘛？假如一次好像大概十个人开始打， 就打到别人的。 对啊，没有左线预备，右线预备， 对， 然后开始射击才能开始打嘛。 对啊， 通常左线预备就砰， 就有人 放炮，然后士官长就妈谁啊，乱打是不是？干！然后，那你知道挖地瓜什么意思吗？ 挖地瓜我忘记了。 打靶挖地瓜就是他一直打到那个土。哦，然后那土一直在喷，所以就叫挖地瓜。 嗯哼，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好像是第二个人吧， 对， 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号。那我们就先假设就是二号那个，他就一直挖地瓜，狂挖， 狂挖， 狂挖。然后士官长就看到，因为那个太明显，就一直喷，那土就一直喷嘛。然后士官长就走过去。他是从他的那个枪托前面的那个瞄准器这样子看他，就是你这样往前射嘛，然后他的脸就出现在你的前面这样子，对，他就这样看，想说看你到底在看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张错眼睛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就这样看完之后啊，其实已经射完了， 对， 就是子弹都已经打完了， 对，就 好，他打完的时候不是就是起立嘛， 对， 起立站好，然后就要爆靶。 欸， 然后他是二号狂挖地瓜，可是爆靶的时候是 二号有 靶，对，他重点是他有中，而且超好笑，他是靶数爆靶，我永远记得零一号他打中零发， 对， 好零发就可能全部落空嘛。二号他零十四零零三六干，他狂挖地瓜，重点是一次只能打六发，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他中了十四发，对， 一号跟三号都打到 二号，一号跟三号打到二号。然后士官长就也拿他没得说，干你娘嘞，他妈这样都可以，好好笑。我新训最最最有印象就是打靶的时候，对， 嗯， 因为就真的会最紧张。 对， 然后后来我新训结束，我就去跳伞，我是伞兵。 哦，伞兵哦， 对，伞兵是自选的。 好帅哦， 伞兵是自选。 你是，欸，我那时候想抽都抽不到， 没有啊，他是自选啊，为什么要抽？他是自选的。 欸， 对， 啊， 他不是抽的，而且伞兵有几个好处哦，钱会比较多， 对对对， 就你结训之后，他有一个叫做伞，好像叫危险加级， 对， 加了2000多吧，我记得我一个月领8000多吧， 很多，欸， 很多啊，那时候才正常， 我们那时候才4000-5000， 对啊，5000多， 五千多， 对啊，我是领8000多， 看好爽，哦， 嗯，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其实他几个好处啦，那时候我会选这个，就是因为第一个钱比较多。 对， 然后呢，他下部队的时候，他可以选户籍地分发， 嗯， 因为我是桃园人嘛， 对， 所以我就可以选户籍在桃园，那桃园附近有一个伞兵在龙潭， 对， 然后我就是选那边，我就下基地的地方就到那，哎，下部队的地方就到那边， 对 对，然后第三个好处就是他可以跳伞跳5次， 哦， 哎，阿免级， 哎，好爽哦， 哎呀，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想说，哎，看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哎，那你跳伞的那。第一次跳， 第一次跳哦，第一次跳伞当然会怕，哎，欸，其实也不是说怕，就是那种感觉很奇怪。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欸 哦。我们先讲一下那个跳伞，因为你要上飞机之前，他不是随便让你上去跳，他要先受训， 对， 受训大概一个多月，他，啊，受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刷掉，很多人不敢跳，然后 恐高症， 对，他有一关哦，他是叫你要去跳一个高塔，那个高塔是4楼半。 对， 然后那，啊，为什么会是4楼半呢？你会说为什么不跳3楼半？为什么不跳5楼半或8楼半、10楼半？ 4楼半下来还不会死？ 不是， 绝对不是。 会是下来还有半条命。 没有，是因为四楼半呢，他说是心理学家有去做一个实验，应该是科学家也有做一个实验。就四楼半这个高度呢，是最人类最恐惧的高度。你矮一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恐怖。啊，你高一点就太高了，你也觉得没那么恐怖。就四楼半最恐怖，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啊，那个时候是他们是这样讲。那时候我也没有跳过那个高塔之前，我也想说，哦，好吧，反正就跳啊，没事啊。然后他那高塔就这样排队，他要走楼梯，慢慢排上爬上去这样。到三楼的时候，我也觉得就往下看嘛，就觉得哎还好啊。然后再往上走，三楼半，哎也还好啊。 对。 到四楼，干，有点恐怖了。 真的假 的？真的，就往下看，你一定会往下看啊，干，真的有点恐怖。然后到四楼半，就是准备要跳出去的时候，哦靠！干他妈脚会抖、欸，会软呢、欸，真的会软。对啊， 有人不敢跳。 有 啊，那怎么办？ 哦，就被刷掉。 哦，直接被刷掉。 对，直接被刷掉。那刷掉其实它就是两个选择。它刷掉之后，它就用抽的，抽好像有一个，我就记得就是直接去离岛， 啊、 哦，就是外岛妈祖金门那个，真的就直接送你到边疆去了。 干， 对， 那咬着牙也要过 啊。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咬着牙一定要给他过啊。 嗯，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跳的时候，哦，真的腿会软。然后跳高塔跳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是身上会有一个绳子， 对， 它就是有点像挂在上面，然后 挂在一条线上， 对，挂在一条那个绳索上面。 对， 它、啊、跳下去之后，它那个绳索就会荡荡荡荡荡荡到对面。 哦，我知道， 对， 那个泰国好像有这种，就是比如说 对，有点 过去， 对，有点类似那种，对，它就荡到对面， 这感觉很好玩嘞、欸。 你看都很好玩，可是其实你自己在跳的时候，真的脚会软。 Oh. 然后我那时候跳完，跳下去，他就荡到对面，对面会有一个人，会有一个阿兵哥，就是抓住你的脚、 嗯， 然后让你去解上面的锁。 嗯， 哦，那结果我就跳完嘛，荡到对面之后，那个阿兵哥我也跟他不认识，他就抱住我，我们也都是同梯的啦，都是新兵啦，他抱住我的脚，就一直在那边靠压我说，哎、欸，你的脚在抖哎、欸。我想说，干 你来跳过吗？ 真的会怕啊，就真的会怕、啊，因为第一次跳， 对， 真的会怕。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交换，什么意思？就是会换他上去跳，然后我在上面等他。对。然后他跳的时候呢，干，因为我们跳下去的时候要喊口诀。 对。 那个口诀叫做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检查伞，注意四周，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跳伞的口诀。 对， 好，所以跳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喊，然后我就看到就轮到他跳了嘛，他跳下来啊，没有声音， 为什么？ 他就没有喊，他吓到喊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 没有声音，然后教官就在下面骂。干你娘嘞！你妈的，你没有喊呐、啊，喊口号，你是死了是不是？干，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他就是真的完全没声音。然后到对面的时候，我就抓住他的脚，然后他就开始在解锁嘛。我说：“哎、欸，啊，你都没有声音呢。”这就是我跳伞那时候还蛮有趣的地方。对， 我觉得蛮好笑的， 就蛮有趣的。然后我记得啊，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你那时候去体检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不是要检查蛋蛋吗？ 哦，对啊， 对啊，就是要确定一下嘛，你有没有那个隐睾症嘛？ 对啊， 哦，那个都很正常。然后就是穿了一个很薄的衣服嘛， 就是白衬白 T， 那是 T 恤吗？ 应该是，我记得好像 T 恤嘛。 我是有点类似那种很薄的那个。浴袍 哦，对对对， 然后穿里面只有穿一件小内裤这样，就四角裤了。 我记得他们说里面不要穿啊， 屁啦，一定会穿四角裤，因为你还是会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啊。 哦，我以为我在洗温泉呢、啊，不好意思。 到底要想到哪一个？然后我印象中很深刻的就是，就是我们要检查蛋蛋那边啊，全部都男的嘛，我们全部都在外面排啊， 嗯，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看起来就是有点在混的大哥，要刺龙刺凤了。 对， 然后就要换他进去了嘛。他进去的时候，医生就说：“啊，你把内裤脱掉。”然后我们在外面等嘛，他就突然听到很大声，他就说：“你要干嘛？” 啊，检查不完 然后医生就很冷气的讲说，我要看你的老二。OK， 他就把内裤脱掉了，就是又一阵安静，因为我们在外面嘛，他有那个布帘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里面在干嘛。然后接下来医生就下了第一个指示，转一圈，然后就也安静了一阵子。然后我们就听到医生讲说，不是转老二，是整个人转一圈。 靠北，他在转他的老二， 帅good哦， 超好笑。然后啊，反正那大概就这样结束了。好，重点是还有一个也很好笑的，就有一个男生反正就进去，然后我们就听到医生也是这样跟他讲，他把内裤脱掉，他转一圈这样， 对， 然后要那个男生可能要离开的时候，医生就说：“你最后打手枪哦。” 好，那看出来吗？对，他就想说：“啊，为什么你知道上面有卫生纸啊？” 他超好笑的。我那时候体检的时候，我觉得哦干，这个我真的快笑死了，然后一直记到现在，对吧？啊，好，我们再回到那个，后来我去跳伞嘛， 嘿， 啊，跳伞就在我受训地方在屏东， 嘿， 对，屏东那个大 楼，哦，我知道屏东那个， 对，他其实跳伞的地方，他那个是就一般民众他是可以会经过那个地方的， 对，我知道那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人在跳伞，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伞兵，哦，他说好爽哦， 很爽是不是？ 对， 跳下来就很爽， 就是他跳下来那瞬间很爽，哦，然后第一次超喘，他说他有点不太敢跳。 哦，对啊， 可是听说会踢人家下去， 对，因为他不会管你的，对，哦， 就是不管怎样你就自己 好。简单讲，就我现在就刚就顺便来分享一下跳伞的状况，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跳伞场。 嗯 嗯，哦，教官他会在还没有上去之前，他一定会跟你讲说跳伞场大概方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这跳伞场呢，中间有一条马路， 对， 被切开来，那其他地方都是算是草地， 对， 很高很高的草，然后旁边就是民宅，然后椰子树，然后有对，然后有鱼池那种池塘，对，然后他一次跳呢。他就是左边的门跟右边的门各五个人，所以一次跳就跳十个人出来， 这么多， 对，对，跳十个人出来。但是飞机就是从这个长方形的两边最短的，就是这个是长嘛，长跟宽嘛，长方形长跟宽，他就是从 走长边， 对，他就是走长边就要飞过去，所以他一定为什么他要把你踢出去？因为你如果不跳，你就会挡到后面的， 对， 那你越挡到后面的，他就可能会跳到场外去， 场外去， 那场外就会比较危险， 哦， 对，好，所以。上去的时候，轮到你，你就是一定要跳。好，那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的印象哦，我其实不是自己跳出去的， 是被踢的吗？ 不是，我是被吸出去。 哦，被吸出去，哦， 因为它那个风速太快了。 嗯， 对，风速太快。 所以你刚刚到窗边的时候就蛮…… 对你其实基本上你就是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一股拉力就直接把我拉出去，然后就一阵乱流，然后莫名其妙伞就开了嘛。开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是直接自拉，哎，不是自拉， 自动手， 自拉，那个自是自动的自，不是自己，就自动。 哦，所以是 一出去马上它那个伞就会开了。 哦， 对， 哎，这样比较安全嘞。 它对啊，我们不 是也是怕你摔， 对， 怕你摔死这样。 那时候我们就有问啊，因为它那个是主伞，你看到它那个自拉的是主伞， 对，一定是主伞。 哎，啊，我们胸前会抱一个副伞。 哦， 那主伞没开，我们。上去之前一定会问那个教官说：“ 对， 万一主伞没开怎么办？” 他有一条线啊，要拉。 没有，他是说那你就要拉副伞。 对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条线可以把副伞拉开。 对，所以我们的口诀就是：主伞没开就是拉副伞。 对， 那副伞没开呢？ 两脚开开， 对， 头抬。这个我知道， 没错没错，两脚开开，准备头抬。对， 看好刺激哦！ 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它主要是有一个自动伞直接先帮你开了。 好， 哦，那还好。 我第一次，然后就这样乱流出去之后，就开了嘛。开的时候呢，哇，上面真的，因为第一次在那么高的地方， 对， 然后很安静。其实天空中非常非常的安静， 对， 对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会看到外星人吗？没有， 我那时候没有看。对，然后我就往地上看， 嗯， 哎，那个整个看起来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 对， 完完全全不一样。然后你那时候 一时之间你就开始在欣赏风景。嗯，我完全忘了要找那个长方形，我真的完全忘记哦。 啊，有飞过头吗？ 我那时候其实已经飞到场外去了。后来我就开始听到有一些声音，那个声音就一直在我耳边，可是我还是在欣赏风景，我完全不想去理它。那个声音就是428，往场内超闪，然后就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然后我就想说好吵，烦死了。当我意识过来说，干，妈428不就我吗？那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讲说，一次就跳十个， 对， 所以是不是从四，假如421、422，就421、422、423，啊，我428嘛，428已经算尾数了， 对，第八个， 所以其实我第八个出去就是已经偏场外了， 对， 啊，再加上风向的关系，所以你就很容易飘到外面去， 对， 我那时候其实已经飘到外面去了， 对， 然后他就叫我往哪场内操场，后来我才惊觉，干，就是我啊，然后我才开始认真去找那个长方形，哎，真的有看到，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已经离有点距离， 对， 我就开始用猛力的超闪。它那个其实可以拉左边拉右边，就可以 哦控制方向， 对，还是可以控制一下方向，然后就狂拉，哎，就顺利的在场内着陆了。好，第一次就这样结束。 哦，所以他们是用广播的， 对，他会下面会有一个教官，他会看望远镜、哦，然后他会大概知道，因为他们都很有经验，他大概会知道说，哎，那你这样，对你会不会跑出去还是什么的？好，那第一次呢一定会有很多状况，毕竟第一次跳。好。啊，我们就要收伞，那个伞要自己收，然后要背到肩上，然后就是要跑步回去，代表矜持，不要用走路的。 对， 我们都一定要小跑步回去。我就在小跑步回去的时候，然后跑到旁边，因为我们一定要跑到那个马路上嘛， 对， 马路上旁边已经有民宅啊。 对，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也是算同梯的，那我们也算不错，他突然就说阿汤，阿汤， 对， 我想哎，谁在叫我？可能是要跟我一起跑，哎，没有人啊。我就继续在跑，他说啊汤啊汤，然后旁边就伴随着很多野狗的叫声，汪汪汪汪汪汪， 他飞进去了， 然后我就一仔细讲，想说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传出来，这边呐、啊，左边左边，然后又往左边看，他挂在野主树上面，然后下面一堆野狗， 野主树， 然后他就说救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说。我没有办法救你，我就要去叫教官来。他说不要啦啊，但是我也没办法，一定要叫教官啊，所以我就回去了。好，那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报号嘛，就是要到教官前面报说， 对， 报告教官，428，场内着陆，然后就是要跟他讲说，你的身体状况， 对， 我记得反正就是你说场内着陆，没有问题。 對， 就这样就这样报完之后，他就 OK 好去休息。 对， 因为你要等其他人来嘛。 对， 后来就看到一个新兵，我靠，干他来的时候右半边都是红色的血， 干 干。然后我们那时候所有人其实都有点吓傻， 对， 但是也不敢讲话，因为你知道，毕竟他那个就有点演习视同作战嘛， 对， 所以其实气氛是有点凝重加上紧张。 对 啊，但是我们跳完的就是会有点嘻嘻哈哈， 对，就会比较放松， 对，会比较放松嘛，那个肾上腺素结束。好，那。他进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右半边全部都是血的那个新兵进来的时候，他也是假设我忘记他几号了啦，好，我就随便讲一个，426叉叉叉场内着陆， 对， 没有问题。然后教官就很认真的看着他，真的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你真的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你耳朵旁边那些红红的是什么？他就摸了一下。然后再看了一下手，干都是血啊！啊干！那他为什么会流血？因为 绳子吗？ 对，他是被那个绳子，因为我们那个自拉绳，他就是会打、 哦， 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头要抵着，要抵着，要不然他就被打到。他就是头没有抵着，然后就被那个绳子打到。可是因为那打得太快了、 哦， 然后再加上你跳伞，可能第一次跳，你那肾上腺素 啊、哦， 对，所以你整个完全没有发现你有痛觉。啊，后来他就去缝了。对，他那个耳朵后面就直接撕裂上，直接去缝了， 好痛哦， 超痛的哦，我看到也是，我超受不了的。我其实最怕的就是血， 嗯 嗯，所以我都不敢看那种就是夺魂剧那种电影，我真的很怕那种东西。 嗯， 然后还有几个也是场外着陆啦，但是你就看到他全身湿， 掉进水， 对，他直接掉进水池里面。然后我就问他，就是那时候结束了之后嘛。他说：“哎、欸，啊、掉水池是怎样？”他说：“干很舒服啊，又完全不会痛、啊，水池嘛。”然后他说：“ 可是不会 不会被闷住吗？ 不会啊，不会不会，他那个其实就是赶快拉一拉就还好。哦，对啊。然后后来他就说干，可是我很后悔。我说为什么？因为后来很冷，因为你要等其他人嘛，可是你全身都是湿的，所以他觉得很冷。 所以他是故意跳水池的？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是超不回来，就想他算了吧，就直接 就随意， 对，就直接进去了这样。对、啊。然后我跟你说，我们早上都一定会有个训练叫腿力训练。嗯。教官一定会喊腿力训练预备，然后我们就要蹲下去一二，然后抱头，好、哦，就是有点像青蛙跳。然后50下开始，然后就开始数啊，一二，全部人都会开始数，很奇怪哦，就会有人数到51。因为你会忘记，你就会很顺的数嘛，49、50、51，然后靠，可是51的时候就是只有那一两个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跳50下而已啊， 啊 他只叫你跳50下嘛， 对啊， 他跳51干戏呀， 再 加，我跟你讲连做法、啊，喜欢51是不是？合力训练预备，一二51下开始 ，OK， 就再跳51下，好，重点呢又有人怎么样？ 放枪 喊到52 ，OK， 喜欢嘛，对不对？腿力训练52下开始就开始跳， uh-huh. 有一次最扯，跳到57下， 干 嘛就狂放枪，所以你每次听到56、57，干你脸就是你会听到所有的人都好干，就是气音那种， 死 了，干你脸嘞。对，57下预备开始。有一次我真的觉得那一次最夸张，不知道是大家昏了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后面已经没办法思考这件事了。 闪训的时候其实还蛮超的，蛮精实的、嗯，而且我们吃的都很好，就是因为有鸡腿。 对， 像我们早餐都是 锻炼没有肌肉啊。 然后像我们早餐都是有肉包，而且我们都喝牛奶。我们不是白馒头。 因为伞兵的伙食真的很 好，对，我们的伙食是真的很好。 对， 可是下部队之后啊。伙食就不好了， 正常。正常 对，伙食，我那时候看到，看我第一餐下部队看到那些菜，我真的吃不下去。 就是粥加罐头吗？ 对，好像是吧。我反正我看起来我就完全不想吃，完全没有食欲。其实我下部队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要下基地了。下基地我们要到古关。古关在台中，泡温泉的地方。 哦， 对，啊，好山好水， 好无聊， 好无聊。可是，一刚来去的时候也很不习惯。因为他那个营区很就是很潮湿，霉味很重。然后呢，学长都会去吓你。他说：“我跟你讲，这以前都是921地震，然后摆尸体的地方。因为他在台中南投的山区。”对。他说：“那个我们睡的那个营区的床，之前都摆过尸体。但我不知道这真的还是假的，就是那些 蛮有可能是真的、啊。 学长讲的嘛。 对啊。 好。啊，我觉得我遇到鬼的事情就是在那边。” 对啊，你遇到什么？ 但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对，那一次是我有一次站夜哨， 对， 晚上半夜我站栋梁到栋四，就是最硬的哨，栋梁到栋四，好，就站哨啊，站一站。那天就下大雨，外面就下大雨，然后因为在山区，所以其实基本上外面超黑的， 对， 什么都看不到。 对， 那远远的就看到那个灯嘛，车灯。所以你就知道哦，有车子来， 对， 应该是巡逻的，然后啊，我站安关嘛，所以巡逻警就进来，应该也是学长啊，就进来，他是穿那个军人的雨衣，你知道那种大披风，对，有点像哈利波特那种， 对， 他就进来，然后他就说，我其实有点忘记他有没有跟我讲话。但我就很正常的反应就是查哨嘛，查哨要签名，我就把那个簿子就给他签名， 对。 啊、因为雨很大，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然后就签完名，就这样结束。好，我就去睡，我也不以为意。后来是隔天，我记得好像是早上在集合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后来他就说啊，就那个学弟啊，就把我叫过去。 对， 他们就开始问我，说啊，昨天是那个查哨官是 穿什么衣服？ 对，穿什么衣服？你有看到他的脸吗？就一直问我他的特征。啊、我就想说，靠，谁会去注意那些啊？那么晚了， 对 啊，他要签名就给他签啊。然后他就说：“你有看到他的手吗？”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越回想，我就觉得，干，好像真的是没有注意去看那么多。 对。 重点，我发现一个最最最最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不是说那天晚上下大雨吗？ 对。 那我递给他，因为他是穿军衣，他雨衣他根本没有脱。 那基本上他手在签名的时候应该会湿 的。那纸你碰到水，就算干的，它会皱皱的， 会有水层。 对，然后会皱皱的，正常。 对。 可是那个布纸是完好。 干。 对，就是非常干净。然后我就说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会这样问？他说因为这个名字啊，在几年前，也是就是他就是查哨官，他在查哨的时候被人家用枪打死了。 干。 因为他好像没有就是讲出了那个口令。 对。 啊，人家就以为他是 对。 对，然后就把他打死了。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哦，有点震撼了，但是有点起鸡皮疙瘩。 可是你也没干嘛、啊。 对，我也没干嘛啦。 对啊。 所以也没想太多。 对啊，就还好了。 对啊。但我觉得当兵就是这样子啦。意思要全部讲完也讲不完。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上中下集。 对。 因为看光你讲的就这么多了。 对啊。 对啊。 但是我们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哎，啊，你当兵有没有就是外面找女人？ 哦，有啊。 你在高雄找吗？ 我等一下跟你讲，高雄有一个很刺激的，可以选飞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但 现在还有吗？ 现在有啊。 欸，我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屏东嘛，闪训结束，不是闪训结束了，就反正周末假日，啊，我们都是北部人啊，所以我不可能坐车回来台北啊， 对， 太远了嘛。然后我们就跑去高雄，我就跟几个反正同梯的， 你们去哪？火车站？ 好像应该是在火车站附近。 干，火车站很雷。 然后我们就找一间旅馆住。 嗯， 他进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柜台阿姨妈妈桑，那都一定妈妈桑， 对，一定都是、 啊、他都知道。就是我们在说啊，我们几个人要住一间，然后妈妈桑就直接讲说， 他被叫小 Z 吧？ 对，哎、欸，你学得很像，你再学一次， 他被叫小 Z， 对，他就直接这样问，也不会问你说其他需求，他说你要不要小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对这个就比较没兴趣，因为我就比较怕啊，再加上那时候没什么钱， 哎， 就那一梯里面有个男生，他眼睛突然一亮，他就说：“哦，好啊。”他说，然后那个妈妈厂就问他说：“啊，几点？你们大概几点要？”然后他就大概跟他讲了一个时间 ，OK， 好。然后我们就上去就开始休息，洗澡啊、耍废啊、聊天啊。 对。 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 对，他就上来 了。叮咚，靠！就真的带小姐来了。 正吗？ 我忘记他的脸了。但是第一个来的时候， 被打枪， 对，他就被打枪。他打枪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同梯的那个男生他也有点吓到，我说干，真的找来了。我说干废话，你叫他这个妈妈嫂，他当然一定会帮你找来。后来他拒绝他的理由就是他想要胸部大一点的。 对， 半个小时之后，哦， 叮咚，乳牛 他妈超大。 哦，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选妃，那时候其实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去玩，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 你说大学的时候你就在选妃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又要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当兵那个没办法讲了，对， 没关系，你就讲说怎么选妃， 大家果然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没有，因为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养生馆， 哦， 然后养生馆就是 半套啊， 没有。 全套， 我跟你讲，高雄没有在半套的啦。 是 啊，有啦，有半套，但是都比较年轻。 但是我印象中啊，好啦，因为我们也录一阵子了，然后这个东西呢，就 Max 下一集我们再来分享这个部分了。 嗯， 我先做一个结尾，就是那边的妹子啊，真的都还不错， 不错。 然后重点是很便宜， 便宜， 我印象中不到2000块， 差不多 1800吧。 1800是最便宜的，现在 因为那时候当兵嘛，没有钱。可是他那时候1800来的，我会觉得，哎、欸，都是台湾的、欸， 台湾但比较有年纪的啦。 没有，我那时候我印象中他真的是很年轻的，就感觉是大学生。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那在我这个年代已经有开始分外籍的跟台湾，台湾的都很贵。 没有，你才差我2岁而已，哪有差多少？ 很。更新速度很快，他们更新速度超快。 哦，原来是这样。 我第一次，我记得我大学第一次想去玩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分手。 哦。 对，然后我想说啊， 就是 很物质啊，然后想要去 发泄一下， 去看一下看那到底是啥小。 哦。 然后走进去第一间，他就带我到一个很暗的房间、 嗯， 然后里面是按摩室。 嗯。 你这个你知道，就是大家都以按摩的名义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过了几分钟之后，小姐就敲门进来，叩叩叩，老板，我可以吗？ 哦，就是越南的哦。我那时候不知道，不懂挑，嗯，但我觉得这个眼前这个女生小芝麻，大概150几公分， 可以就对了。然后 feel 奶很大奶 很大， 大概是 C 到 D cup 吧， 目测还可以啦，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也白白嫩嫩的，嗯嗯嗯，虽然就是脸没有是我的 菜，有 feel 就对了。 但我觉得哎，这个还不错，可以试看看。对对对对，哇，这个体验让我 觉得有点大开眼界，这样。 就是你会想去尝试下一个，就是当兵蛮多这种奇怪的体验。 好了 好了， 大波今天就到这边。对，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我那个海军到底是怎么样爽的，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讲，我那时候春那的时候有一起去跟长官一起去气毒，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 超爽。 下次我们就直接来分享这些。 好 ，OK， 好，先这样子哦。 谢谢大家，拜拜。 我是当当， 我是 Mass， 拜拜， 拜。